Thank you. Thank you. 欢迎继续收听交响空间，接下来继续分享今年莫扎特诞辰250周年中的音乐。曲目有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和 D 大调第二长笛协奏曲，以及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，由洛兰昆德科瓦斯演奏长笛，卢卡斯指挥匈牙利国家爱乐乐团协奏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